好，二月二号嘅星期二得到啊！ 系 今日有我啦 ，Johnny Fox 啦， 有我 Tony 啦， 仲有大 N 又翻嚟啦。 好，又系我哋呢个三剑合组合啊！ 系啦， 双周刊啊！ 我哋个节目听翻嚟嘅评论系唔错喎，有啲节目原来系中意我同 Tony 变翻温和风格。你知道我哋拍摄部系人身攻击，人身攻击。 嗯 重口味同埋講太多講好多時事同政治。 其實我都中意啊 Tony 咧，響講翻啲正經嘢嗰陣時咧，同埋講翻啲市場啊或者地產啊嗰啲咧，經濟啊佢嗰個角度咧，即係有啲其實有啲點講啊？有聽眾咧，如果佢係唔中意聽粗口嘅話咧，佢真係會唔聽你嘅。咁如果你咁樣 cut 咗人哋，嗰一扎人唔聽你嘅咧，其實好損失，因為你好多資料嘅，你個人係一個活字典嚟嘅，知唔知啊？ 其實冇乜所謂嘅，即係講真啦，依、這個世界有冇可能話啲人啊？你 擺曬曬係啦， 你唔講粗口，咁我又唔聽。咁有啲人都唔中意我去批評人哋，咁我又唔批評。咁有啲人中意講笑話，我又唔講。咁我乜都唔使講係嘛？即係我就做翻我自己，我中意講嘅。咁你有興趣，你咪聽咯，係咪？即係老實講，我覺得講粗口係人權嚟嘅。喂，冇唔俾講粗口仲係人權嘅嚇，係咪先？ 我就冇話唔俾講粗口，不過我自己俾自己嘅要求就係呢個節目儘量唔講嘅。咁我暫時都做得都 OK 啦。 就當然 呢個節目我講幾次啊。 你預都預住你撲街，咁梗係要講啦。 係當然啦。 嗯，好啊。咁啊，頭先講開好似話講開話唔講粗口啦。咁我諗起另一個台喎。 係 啊，咁嗰個台都有講粗口喎。 邊個台咧？ 迷迷咯。 係 嚇、啊、有。 咁係啦，嗰、那個主要 咁、我哋唔講粗口就同我哋往後嘅計劃冇關嘅。咁我哋呢度公佈一下我哋嘅計劃細節啦。 其實都唔係計劃嚟嘅，因為咧就我哋嚟緊啊，喺下個禮拜嘅禮拜二咧就初二嚟嘅。咁我哋唔會有節目噶啦， 暫停一集， 咁啊休息嘅初二係咪？咁誒新蒸頭計唞下啦，冇理由一嚟推咪亦都辛苦，咁二嚟主持亦都辛苦係嘛？咁啊，睇下煙花啦，或者啊， 咁啊，係你繼續講。 再之後咧，下個禮拜嘅二月初，正月初九，咁啊，嗰日應該係16號嚟嘅。咁我哋咧就會有正式嘅直播。 嗯。 咁咧，係會喺迷米同埋花生咧，就一個聯播嘅，咁即係會兩台聯播嘅。咁啊，當然你哋可以喺迷米 YouTube 聽睇到啦。咁亦都有視像嘅，咁亦都可以喺花生度睇到嘅。 嗯， 系啦，咁而家我哋都会即系安排，尽量去搞掂嗰啲叫做联播嘅细节啦吓。 咁呢个系咪你嘅处男下海第一次做视像直播？ 我都想问呢样嘢。 视像我好似真系未做过， 因为我同大英应该试过啦。 我直情系， 我就好鬼多人认得我添啦，直情。 我净系现役，根本就我喺另一个台系做紧，根本就系我全 live 嘅，全 live 嘅直播嘅。 嗯， 即系全球华人。直播廣播係嘛？ 咁咪真係係真係望住你喺個 YouTube 度啊咁樣。咁啊 YouTube 其實 delay 大約十零秒嘅。 係。 咁所以你要心理準備，佢答啲問題咧，所以可能網友喺上高答啲嘢咧係 delay 少少嘅。 係。 因為我自己都睇翻噶嘛，咁結果係唔同步嘅。 係。咁如果即使因為咧嚟緊個播放時段只有一個鐘頭啫，所以我哋咧係唔會答網上嘅你即時嘅提問嘅，除非你一早 WhatsApp 定或者 PM 定問定啦，因為即係如果你睇嗰個好似股票版或者歡樂滿東華嗰啲字幕經過咧，咁我哋係好亂嘅。我哋做節目突然間分心，所以我係唔會睇嗰啲嘢嘅。嚇，大家可以放心，絕對唔會答你嘅。 咁啊，咁係咪有違我哋嘅原意？原本好似話多啲互動，不過睇情況啦。 互動係其他方法互動嘛。而家我哋因為冇互動，啲嗰啲人聽完就算啊嘛，冇問任何問題，冇留言，冇剩啊嘛。咁呢啲叫互動啊嘛，係咪先？ 啊，不過我都覺喎，我發現星期二得到呢個節目咧，啲人會聽，但係咧就會留言 comment 下啲嘢就少啲喎。我發現真係。 唔係啊，兩個都冇啊，而家炮打都冇人 comment 嘅。 系嘛？ 都系嗰两个，来都系嗰两个嘅啫。咁即系老实讲啊，而家留言又少，回应又少 ，like 又少 ，share 又少。咁啊，我发觉我可能都要行翻之前嗰个策略啦。总之咧，900 like 就做90分钟，少10个 like 咧就少一分钟， 系 咁多。 咁啊，大兄有咩补充啊？ 我冇嘢补充啊。我觉得即系而家唔系年 九百 like 记住吓，十个 like 一分钟。 其實呢個現象咧，唔係就係你哋台嘅喎。我發覺咧，好多台咧，網台唔知係咪啲人咧厭倦咗啦。嗱，我真係都直言啦。我發覺 即係睇嗰個 YouTube 嗰啲咧，啲有明顯啦，你見到個數字噶嘛，係、跌咗嘅。係唔係淨係我嘅節目，或者係我睇見其他 整體都係 整體跌咗 嘅。 咁呢個係咩現象呢？可能係因為過年咧，啲人又、 我唔理你啊，我不斷揾啲新料俾你哋，話俾你哋知，你哋又唔 like 咁啊算數啦，咁我唔揾啦。 嗱唔 係，我做少啲， 一個禮拜咧做兩日咧，真係有啲攰嘅，其實，即係再加上係。我有，因為我有時間，我真係可以做下其他嘢嘛。例如可能嚇為民主出一分力，我要做下義工，甚至乎去街站。咁我做咗節目咧，我屋企排咗啲時間得嚟，跟住我又真係見唔到個成績喎，真係會冇心機做。 咁不如你選啦，喂， 選乜鬼啊？選手指 啊！你德還好嘛，你可以選啊嘛。 係唔好講呢啲喎，係。 好啊，話喂，有啲咩正題今日？我啊，頭先我哋食飯嗰陣時都好多嘢。啊，食飯好似話叫啲網友嚟食飯，之前嚟食飯喎， 係 嘛？ 我係嗰個，其實我都未正式講，未正式出個 post 就即係咁講啦。嘅即係淨係節目提過一下啦，就冇話一個正式一個邀請咁樣嘅。咁啊，嚟緊睇下過年之後啦，即係正式落實啦，係咪？因為諗住每一次食飯就有三個網友，咁啊，大家食飯之前傾下啲話題啊，咁啊， 係啊， 嚟緊可能佢哋調翻轉頭，佢哋可以做現場觀眾咁對答又唔同，係嘛？ 不過你講開，其實冇 like 就唔做節目，可能唔係一個好嘅 practice。但係咧，我都係某程度上我都 buy， 因為咧，我而家直情係唔知道到底其實有冇人聽緊呢個節目。我喺九月對夢牆講嘢咁樣，我又唔知道啲人嘅反應。即係除咗啲比較熟啲嘅朋友可能有聽，或者好熟嘅網友聽開。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長期完全同我哋零對答、零反應咧，咁啊，的確我哋好困難嘅做呢個節目嘅時候， 所以呼籲下網友啦，響翻我哋個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多啲就住今晚我哋講嘅嘢發表下意見。咁下次可能我哋又 reaction 翻，即係同佢哋有啲 interactive 嘅，俾翻佢哋啦。 係啊，因為我記得阿 Tony 都唔係第一次講嘅話，可能同啲網友去即係互動一下食飯啊咁樣。咁我見又好似。又好似冇乜人，好似冇乜人出聲，可能我收到 PM 唔知啦咁啊，所以就變咗係，我唔知道呢個 message 係咪 deliver 咗出街而家直情。 嗯哼，所以啊，喺個 Facebook page 留多啲嘢啦。咁啊，講翻翻正題咯。 翻正題，翻正題。 咁我哋喺食飯嗰陣時候，好似講咗個題目喎嚇。 嗯。 主要頭先講開撲街咁啊，有間即係有個撲街組織啦，其實都係一個機構啦。咁啊，長期唔出糧啦。 哦， 咁啊，有咩講大家都知噶啦。咁啊，據聞啦，今日消息出咗就話老細都走埋佬，因為冇錢啊嘛，佢賺唔到錢翻嚟啊嘛。咁嗰個叫施榮斌啊，喺大陸嘅。唔知邊度嗰啲富豪 所謂富豪啦， 聲稱富豪啦，嗰啲都係空心老官嚟㗎啦。諗住香港咁有個項目咧喺大陸嘅集資錢翻嚟，就買起亞視，點知上面啊揾唔到人笨，咁咧所以咧呢鑊都大鑊㗎啦。咁啊訂嗰幾千萬訂俾人殺埋， 係啊，咁即係魔貨嚟喎呢個係。 係啊 ，confirm 魔嚟嘅， 即係簽 訂， 即係簽咗 落咗訂就放 落訂，跟住就上面再集過咁啊 ，OK 喎呢招又 係啊，集到就集， 商機無限真係。 拆开少少题嘅话，摩货呢样嘢，而家香港地产已经冇摩货噶啦， 冇噶，冇得摩噶啦， 一定系楼市好好。 因为咧，唔系啊，楼市佢而家就算几好都冇得摩，因为咧点解？因为而家买一买就要打厘印啊。 冇错， 因为今日而家咧贵少少楼，2000万以上楼要8.5%，边度有可能？边度而家即系如果你真系炒起上嚟，边度有人炒2000万楼？ 我都仲可以摩，不过咧就系冇经济效益嘅，因为成本太重，因为 交易成本太重啊。 因为你卖嘅时候未成交，咁你就卖家叫 confirm 摩啦，咁所以叫摩货啦吓。咁你都仲系要俾嗰、那个印花税嘅， 仲要罚啦。如果你系买住宅咧，买住宅物业咧，仲要罚，即时卖出去咧要打15% 税。 所以咧又翻翻去之前我讲过嗰个理论啦，公务员咧。是信唔過的商人才信得過，因為商人咧就有利可圖先做， 係 咁佢冇得摩貨，咁只要佢蝕咗嘅話咧，就下次唔會再做。所以今次亞視呢單嘢咧，我諗佢今次損失咁大咧，你叫佢再做多次，我諗佢都唔會啦。 其實咧係好難揾到一個買家好似個施榮斌咁蠢嘅。即係因為呢件貨咧，老實講啊，等於一間空宅嚟嘅，邊個會買嚟？邊個同佢接貨啊？ 但係姓施呢個咩背景啊？喺大陸搞咩生意噶？ 唔知喎， 都係房地，唔知錢邊度嚟，又唔知啦。 好神秘喎，呢個可能都係空心老官嚟嘅。 可能 作到好大， 可能佢都係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咩啊？代理人 系 就喺乡下度集集到一笔钱， 系啦， 然之后咧就呢笔钱攞嚟香港作个故事出嚟，就落嚟香港，然之后买件嘢，就翻去咧就再搵人笨， 系啦， 咁即系集资， 集资，通常都系咁行噶啦，我估 系嘛， 咁啊，而家即系可能黄咗啦，扬咗出去， 牵涉到大陆集资咧。有另外一單咧，就依租寶啦，即係依類型啊。其實大陸咧係個市場好大嘅，一講集資咧，喐下咧都話集資幾百億嘅。 嗯， 咁因為佢市場大啊嘛，人哋都話有六字真言啦，人蠢錢多速來，係同所有嗰啲撈家講嘅。係咁、啊、你唔去就笨啦，係咪先？ 正如我哋上次都話啦，你 po 咗上去話，喂，而家啲上高咩租寶又好，嗰啲咁嘅金融嘅呢啲廣告完全冇曬。 咪一線城市冇， 一線城市 褪咗落二線、三線， 三線線咁啊，一路一路褪落去呃咯。咁但係又咁，即係正如你所講，好似我哋喺銅鑼灣成日見到嗰啲好多啲喺銅鑼灣廣場二期咧，冇、哦、人取 嗰啲兩壁師嚟 嘅，即係嗰類咁嘅喂 傳銷嚟 㗎。嗱，其實可能佢真係開頭係上海啊、廣州、深 北、哦、 上廣，跟住越褪越 越褪越偏 武漢啊，跟住落到去嚇、啊、可能西安啊，跟住再遠啲啦。 係啦， 但係你唔好理。人多勝在 係啊， 所以咧你有陣時 壓之不盡。 喂，你有陣時咧，我八卦嘅喎，我就會企喺嗰班人嗰度，我聽下佢講咩話喎。 嗯 啊，初頭可能講上海話，講講下變咗唔知咩 四川、 湖南啊。 其實啲口音咧，你如果唔係聽開咧，都未必聽得出。 我發現我同你都幾中意做啲相同嘅嘢， 係 都幾百厭啊。 唔係呢個係 會八卦下啲咁嘅嘢， 但係你就埋起嘛，同佢誒劉生。拉啲拉啊咁样， 系啊， 咁啊，可能讲两句，佢又话俾你知下边度嚟啊， 冇咁靓仔， 专业演员咯，即系例如我成日话喺楼下见到建制派扮打招呼嘛， 系啊， 有反应嘛， 系啊， 做街站，喂，点啊咁啊， 我都系特登同啲建制派打招呼噶，等佢觉得好多人支持佢， 系啊，我一见到如果见到周浩鼎，见到周浩鼎一定出埋握手，哎呀加油啊，杨岳桥正扑街，睇下咩反应啊嘛， 系啊。 他说老友真是如知己啊。喂，咁你刚才讲亚视那里，我刚看Facebook 啦，咁佢 news 早五嘅新聞已经冇咗㗎啦。 300个员工辞职。 递辞职信。 喂，咁你 长期因为长期冇粮出呢，老实讲点点啊，你边个贴钱返工啊，係咪先。 有啲低层员工啊，所谓低层员工佢写㗎。 餐咗餐食餐餐清 啦。係啦，就12月嘅粮就啱啱出咗啦。 係。 哇，真係多谢你啦。 2015年 拖唔到咁耐嘅，拖唔到咁耐，拖个零月啦，通常 系， 即系咧二月份咧就出12月嘅粮，一月份咧就三月出、嗯、就三月出、嗯。 作为一个小 点解一月尾咁十二月粮都、 啊，我正想请教你啊， 勉强。 我想请教你，我真系好懵嘅，因为我未试过拖粮嘛。咁、我想问下你，香港劳工法例可以拖几耐？ 理论上系 七日。 拖七日就犯法噶啦，跟住就 犯法嘅意思系点咧？个定 其实你 触犯法例都咪拉得咯。 系啊，即系 所以佢俾人告啊嘛，之前 系一个 offence 咯，系 拖粮系犯法噶， 系犯法。 所以嗰个叫做咩啊？叶家宝咪俾人告咯， 系 咪上庭咯？咪使百几万嘅司费咯？ 阿车振远都试过啊嘛， 系啊， 张振远 佢真系19万啊嘛， 特登唔走 啊嘛。 讲样嘢俾你知，我真系时运高喎， 系。 我2013年嗰陣時咧，張振遠間公司未冧噶嘛。 哦，佢真係幫襯你。 唔係，佢想叫我想託一間中介公司去幫佢做嘢。 哦。 咁我睇完嚟，哇，好靚喎！呢個數碼港。 數碼港好大噶嘛。 哇！佢想做一個咩咧？個電視幕牆 video wall 啊。咁然之後咧，整到咧好似 CNN 咁樣靚嘅。 係。 咁啊，以嚟昆人嘅。佢外到見到。 佢呢個係好明顯係翻去昆人噶嘛。 其實我嗰陣時入去咧，已經見到咧啲人咧就唔係好做嘢嘅。即係啲樣咧就精神比較面目咧就好散緩嘅，即係你做嘢嘅唔係咁樣噶嘛，同埋咧啲裝修咧 似係一班戲子， 冇錯啦。我呢叫呢叫咩咧？我嗰陣時我入到去見到叫雞棚， 係啊。 咁我咧就於是咧就將個價錢咧報到貴一貴。 雞棚好容易聞到味 嘅。暴露嗰一季有冇好處 咧？你見到嗰啲人，太又打唔正，喺度睇報紙、玩手機，基本上冇人做正經嘢，嗰啲咪係雞棚咯。 嗱，睇報紙睇咩版嘅喎？ 嚇， 佢睇娛樂版咁，你真係冇計。 通常都係睇娛樂版嘅啦，一係睇風月版，睇林敬軒，一係睇馬經，絕對唔會睇財經，唔會睇港文嘅。 嗱，所以咧我就專登報貴啲，點解咧？我只有諗心， 唔想做 訂。如果你做嘅話，我收到訂， 係掠你，係殺你啲訂都。 同埋咧，老千通常係捨得使錢嘅。 係。 即係覺得我要整靚個門面， 冇錯。 點我點呃下一個啊？因為佢哋嘅數唔係我哋睇嘅數咁大噶嘛， 係啊。 我哋睇好細啫嘛，佢哋睇好大噶嘛，可能諗住呃幾億， 呃幾十億翻嚟。 俾兩百萬你洗下啦。 高振遠我諗佢應該諗住幾十億以上。 佢係諗住咧做港交所咁嘅規模，將來喺上面一集咧就撈一百幾十億。 嗯。 點知咧個雞棚 爆煲，爆煲， 即係啲人攞住咗五十億歐羅本票啊， 窿咗咯。 同你講，你俾翻五千銀我。 所以窿咗咪人工都唔找咯，嗰十幾萬都唔找噶啦。 係啊，喂，有錢請大律師就冇錢去找十幾萬。依啲講真啦，真係其實應該你拉入去通櫃嘅。啊，同佢講啊，機器通櫃壞咗，一定要用人手啊。 嗱，我贊助三隻狼狗啦。 系，都唔识 啊！真系， 未出狼狗住， 未到咁衰啊！系咯， 唔系咁你话拖粮咧，老实讲啊，其实真系好无聊。有时而家年近岁晚，好多老实讲，好多打工仔都系嗰个月出嘅粮就差唔多，即系周日清噶啦嘛，系嘛？出完粮就清咗啦嘛。 月光族啊嘛。 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啦，汇丰银行就已经唔再请人啦。 動身，佢話全球都動身， 全球都唔再招聘新人。咁其實由呢個咁嘅行動咧，我都即係我諗好多人都咁睇噶啦。佢哋都可能真係非常之睇唔好大中華。 其實係全世界個經濟環境都唔好噶啦，因為咧大陸嘅經濟咧，佢火車頭開始慢咧，咁啊其實火車頭意思就拖埋後邊啲卡噶啦，咁咧後邊卡都跟住慢噶嘛，係咪？你唔會後面快過前面噶嘛，所以一定係全世界經濟咧都係走下坡嘅。咁你歐洲係一個好緩慢嘅增長，講緊1% 啊零啊咁樣。咁日本都係啱啱叫做因為大幅貶值而令到經濟有起色，但係都仲未係有通脹嘅。咁變咗咧，全世界經濟咧係慢咗落嚟嘅時候咧，咁佢哋睇個前景一定睇得唔好噶。 美國咧？ 美國反而好少少，而家全世界經濟最好，除咗愛爾蘭，琴日訪問愛爾蘭啦嚇，話有7%啦。咁美國已經算係最好噶啦，因為佢差唔多獨善其身噶啦。因為佢由失業率由小布殊年代嘅 10 咧，去到而家5%。即係如果你講嗰個經濟嗰個成就咧，其實奧巴馬算係好好經濟成就， 絕對好添啦， 係啊， 絕對好。 即係民主黨咧。兩任都做得好，克林頓嗰八年又做得好，依八年阿奧巴馬都好，都係將個經濟搞翻上嚟。 其實好多人都戴眼鏡啦，都以為佢係一啲可能 用財 或者係啲，或者係齋講嘅，話佢齋託 presentation 掂，做實際唔掂。 冇錯，即係陶傑成日都嘲笑佢話依個嗰啲，即係一隻馬騮，嚇又奀又一奀挑鬼命係冇用嘅，擔唔起大財。但係咧，我哋當時我哋分析佢就係佢係好叻嘅人。佢下咗一盤好大嘅棋，甚至乎佢係將美國經濟救翻生嘅。 其實咧，唔好講到美國咁勁，即係咩咧？嗱，呢啲一定係出自名校噶啦，即係出自名校，仲要係經過一連串嘅篩選、黨團嘅選舉啊。 精英中嘅精英， 精英中嘅精英，即係唔同香港嘅政治人。你諗下，我嚟而家香港行會嗰班，全部都係 friend 嚟嘅啫嘛。 係， 我同你 friend 咪嚟咯。 互朋狗黨可以用互朋狗黨四個字。 所以我有陣時候啲朋友、親戚朋友，佢都唔明白，喂，點解你要反對呢個政府？喂！我四個字剛紀敗壞，你揾啲咁嘅人嚟，係咪先？張振遠呢啲咁樣，又或者一啲咩菲律賓大學嘅，咁入去裏面， 就算唔好話去到張振遠啲咁垃圾，你就算黃錦星啊，嗰啲咩吳克儉啊，跟住而家呢啲咩啊，即係嚟緊嗰個咩，總之依扎咩行政會議加埋啲局長、司局長，全部咧，你只能夠係拉集成軍，全部咧都係二打六嚟。 呢班嗱，好似你話林鄭呢啲，根本以前係 A.O. 嚟啫嘛。 喂，佢係掃把頭嘅妹仔嚟啫嘛。 再者係港英年代訓練出嚟嘅，港英年代訓練出咩啫？一班執行人啫嘛。 係啊， 完全冇決定能力嘅。 其實係一班奴才咯。 係啊，咁變咗你真係唔好同佢比。就算講真咧，隔離少少啫，台灣。 係。 喂，你睇下陳菊。 系 个样好似师奶咁样，你又唔知咩大学女秀莲，你又成个好似真系落街买餸嘅。喂，大佬，人哋哈佛、耶鲁、博士学位喎。 系 嚟嚟去都系翻一个问题，你冇得拣啊嘛。 系 对于嗰班人嚟讲，佢都冇压力，因为佢你唔会无端咩。 因为你嘅老板唔系，即系佢嘅老板唔系我哋啊嘛，系北京啊嘛。 你唔系一个 open market 啊，简单啲嚟讲。 嗯， 系你嗰个封闭嘅成个 market。 咁因为其 实你有咩竞争可言啫？ 而家中国仲可以，我觉得维持到咧，就是、因为你嗰个基数太低，之前嗰几十年。變咗個 growth 咧，有個神話走咗出嚟、啊、以前7-8啊咁樣啊嘛， 而家十經常雙位數字， 雙位數字 係持續咗好多年雙位數字，而家慢慢跌落嚟。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是、咧， 你機會數 因為佢窮咗幾十年，突然間呢十零年步伐咧，啲人 即係突然間衝漲咗個人啊，所以咧個個都飄飄然嘅，而家唔覺問題嘅。其實嚟緊就算再跌多兩三年咧，佢哋都冇問題嘅， 佢哋唔覺 都唔會爆煲住，因為咧佢哋仲係沉醉緊嗰個大國崛起嗰個夢。而家咧你見其實上面嗰啲人咧好易滿足㗎，佢哋對於嗰個政權咧，但係有樣嘢。如果嚟緊，我琴日同 Johnny 喺度研究，前唔知上個禮拜定係依兩日啦，我哋喺度研究咧，中國咧只要發生一個問題咧，佢哋本身嗰班支持者就會即刻調轉槍頭反面噶啦，就係、是、中國實施外匯管制，唔俾所有人民幣出境，佢哋覺得佢哋辛苦拼命揾嘅錢，原來唔帶得出中國嘅，咁我有咩意思啊？咁即係坐監、無期徒刑，係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佢哋就會反台噶啦。所以嚟紧 好现实嘅佢哋 系啊，好现实嘅。无论几感激共产党嗰啲最大中华交嗰啲咧，佢又去反日，又去日本餐厅食霸王嘢嗰啲咧，一到到咁样啊，第一时间佢就冲出嚟闹共产党噶啦，嗰啲 第一个走， 跟住就反抗噶啦。佢哋系会最激烈反抗嘅，因为针、吉到肉啦嘛，依下平时吉唔到佢哋嘛。 以同一個邏輯，我諗咧，如果打起仗嚟講咧，中國啲軍隊一定會潰不成軍。 哦，肯定啦， 因為根本我都唔係為國家榮譽而戰嘅。我諗下，哇，我咧其實喺美國，我翻去團聚好過啦，我走去戰場度打嚟做咩啊？ 其實而家中國咧係唔存在軍隊有冇戰意嘅問題，根本冇能力戰鬥。 呢個其一， 因為佢未打過現代戰。 打打下，發現原來唔係即係好似坊間啲新聞節目啊，嗰啲軍事節目嗰度亂吹吹到咁勁咧，嗰下就會不軍心崩潰啦。當你發現成件事都係假嘅， 其實 裏邊啲係流嘅時候， 唔係啊，根本啊，如果你真係要同外國。老实讲啊，同中国打仗啊，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全世界冇人会同中国打仗。但系如果真系打上嚟咧，我够胆讲，美国三日就全歼中国嘅海陆空军，系全歼。你一出嚟就全部死晒，因为人哋唔使用人嘅，人哋禁制嘅啫。而家美国已经发展到用激光炮啦，$5嘅啫，知唔知啊？打一炮出嚟，喂，真系$5打个炮，喂，你仲有东风、西风、南风、北风乜狗乜鬼嘢几多号冇用噶啦？人哋系坐喺个写字台度，嘟嘟嘟，咁你个国家就毁灭咗啦，根本就唔使同你打仗，你啲军队啊！好似上海皇帝咁啊，砰砰，我都未见过有萝卜头，已经死晒啲兄弟，就系咁咯。一模一樣啫嘛！你同你咪同上海皇帝嗰啲別動隊有乜分別啊？ 唔好講咁遠先，唔好講軍事住。你講到話，如果但係其實而家中國國內都已經係等於變相係做緊外匯管制。 係，但係未 去到完全禁止，即係你所有人民幣出入啫。 其實未去到咩嘅？佢而家啲渠道咧，仲即係點？如果中國係實施外匯管制咧，會出現一樣同以前80-90年代一樣黑市價。你的官價咧，人哋唔相信，人哋寧願越高於官價好多去換外幣嘅時候咧，中國就會崩潰。 你而家講緊仲有渠道出到去，點解咧？因為佢自己都要啲錢都要出翻去啊嘛，大佬。 佢唔係因為你嘅商貿往來，你一定要有出入噶嘛。如果去到中國人民幣係有官價同黑市價嘅話咧，中共就會崩潰啦。 因為你好簡單，你咪咩 Ritz Carlton 啊？萬豪啊嗰啲，喂，我賺咗啲錢，蘋果 係啊，你唔俾我攞走， 咁攞出嚟，咁我做嚟做咩啊？ 係啊， 我嚟度買嘢啊， 係啊， 係嘛？啲鬼佬而家都唔遠喺北京住噶啦， 係啊， 北京上海啲喂日日烏埋嘅， 係啊， 我賺到錢冇命響， 係啱啊， 即係同埋人哋好中意嚟喺街度跑步，點跑啊？帶住個氧氣罩去跑啊！ 氧氣罩， 唔係揾錢同生活，可能呢啲咧，以中國人嘅性格咧，就可能揾錢係重要嘅。但係人哋鬼佬唔係噶嘛，人哋個思維都係覺得 life 要生活㗎嘛。 係啊，人哋揾，因為人哋揾到揾開錢㗎嘛。不過你中國特別好揾人哋先理嘛。而家係揾到錢冇命享，人哋係會走㗎嘛。因為有個問題就係、是、人哋喺外國都揾到食嘅，不過你呢度特別揾到，因為你呢度唔使守法律，唔使環保，乜都唔使嘛，唔使負責任啊嘛。 同埋鬼佬咧話俾你知啦，上海我聽到啲朋友講，都話咯，鬼佬係最高，即係以級別嚟講係最高啊嘛。 係啊， 跟住就唔知韓國、新加坡，跟住就香港嘛。 香港係高過新加坡嘅， 類似啦。 係啊， 嗱咁咧，咁鬼佬其實喺上高咧，即係有當然你知道，除咗做生意好方便之外咧， 溝女 如果男嘅話，溝女啦， 係 左擁右抱， 啲人一叫鬼佬就黐埋去噶啦，無論 係 啊，因為中國人係 其實啲女人根本就係好多都諗住，喂，整好個，如果真係結咗婚嘅。咪順便過埋去咯，咁、 啊、 所以其實冇咩，我見到身邊好多話咩外國嗰啲咧，其實轉頭好似頭先咧講一樣咯， 嫁鬼佬咯， 一個鬼佬即刻，哎呦， 食羊腸咯， 哎呀， 喂， 中北京大學啊，有個女學生克林頓嚟訪問嘅時候就問佢咧，挖苦佢咧，轉頭第二年就揀咗個鬼佬，佢就入咗美國籍啦。跟住袁牧個女又係去美國領事館申請美國簽證，就喺美國讀書，唔翻嚟啦已經。所有嗰啲啊，全部都係口講，就話美帝乜乜乜亡我之心不死，轉頭個個做曬美國人。 嚟緊兩會。又開始啦！兩會，我哋佢哋講嘅兩會同我哋講嘅兩會唔同噶嘛？ 係 啊！ 全國咩海外家長協會 係， 定話全國海外業主協會 係啊，差唔多啦。 喂，大佬啲仔女全部送喺外國嚇、啊， 我當時 留喺外國。 我曾經講過啊，中南海入邊啊，嗰啲所有嗰啲官員連埋家屬嘅美國護照，可能多過白宮入邊所有家屬嘅美國護照啊！因為你嘅比例多嘛，你啲庸官多嘛。喂，你有十萬人，可能九萬佢有美國護照，白宮可能得五萬人翻工嘅啫，就係咁解咯。即係你中南海嘅美國護照多過白宮嘅美國護照咯，就係咁嘅解啦。喂，咁啊，以前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傾。 好。